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81集。戴上了面具，地基的食指慢慢抚平耳侧的褶皱，旁若无人地抚摸着这张全然不同的脸，发出满意的喟叹。眼前的镜子忽然轻轻颤抖起来，他抬起头，发现是长着镜子的瘦削的大宫女的手在颤抖。佩云，他轻轻启唇，注视着她不自然眨动的眼睛。你说像吗？佩云先前病过一次，像是被什么人吸干了精气一样，瘦得只剩下骨架子，两只眼睛显得异常的大，惶然看着地基。 回殿下，像。 他饶有兴趣地站起来，抬起佩云的下巴，看着她颤抖的嘴唇。一模一样？ 一模一样，奴婢几乎分辨不出来。 他磕磕绊绊地回应。现在的地基让他无端有些害怕。 很好。 地基转过脸来，琉璃似的栗色瞳孔映着一点光，竟然含着一丝笑意。这样愉悦的表情出现在这张冷清的脸上，显得有些违和。几个方士面面相觑，乖觉的以头抢地，齐声道： 恭喜地基，恭喜地基呀，恭喜地基，恭喜地基。 恭喜什么呢？几个人心里叫苦不迭地想，趴在地上只能看得见他拖到地上的裙摆像是密不透风地盖在人心上。 更衣备马。 端阳敛了笑容，飞快地朝内殿走。 哎，地基是去哪里啊？ 佩云拉住了他，许久才敢劝出声。 今日是除夕之夜，您没去参加宫宴，一会儿陛下肯定会来问的。 端阳停住了脚步，回首看着他伸出的手臂，目光又转到跪伏在地上不敢起来的几个方士身上，喜怒莫辨。对了，差点忘记一件事儿。半晌他缓缓笑了。诸位爱卿辛苦了。招招手，凤阳宫里的侍卫围拢上来，方士们只听见耳边银甲碰撞擦擦作响，阴影笼罩了头顶。他们慢慢抬头，只看得见他微笑的红唇一开一合。 黄泉路上做个伴儿吧。 太阳还没升起来，窗外红叶如火，叶片上挂着青霜，鸟儿的啾啾都似带着回声。柳福一起了个清早，和迎面走出房间的牧瑶打了个招呼。 哎，福一，这么早要去哪儿啊？ 牧瑶有些诧异。 哎，去镇上买个新的竹筛。 柳福一叹气，边整袖子边道： 我们的竹筛让妙妙抱走了，扣过鸟的，想来也不能用了。 牧瑶想起那个画面，忍俊不禁，蜷起手指抵住了嘴，维持住了面上的平静。 瑶儿一起去吧。 柳福一望着他笑，自然地伸出了手道： 他们还没起呢，指望不上。 牧瑶有些脸红，明知道没有人，还是做贼心虚似的左右顾盼了两下，随即飞快地将手搭在他手上。柳福一清俊的面孔上浮出一个笑，握住他的手紧了紧，牵着他出了门。过年时，镇子上的手工小铺关了大半，只剩一家还开着，没什么生意。老板娘有些心不在焉地趴在柜台上，有一搭没一搭地编竹筐。就连柳福一弯腰拿起地上摆的竹筛挑选时，他都没有抬眼。 那，给你看看。 柳福一说着，把竹筛递给他。语气很轻， 像是小孩子看到了好东西在给同伴炫耀。慕瑶摇了摇头，随即不好意思道， 我也不会挑啊。 柳福一笑了一声放了回去。都是圆的，没什么挑的。店铺只有两三个开间，很逼仄，前面是柜台，后面拿屏风简陋的挡立一下便是卧室了。男人抱着几个小孩经过的影子偶尔会闪现出来。慕瑶环顾四周，摆设都极其陈旧，屋顶破了个洞，下面摆着接雨水的缸子，想来是家境实在潦倒，新年也不得休息。柳福一也看出了这一点，挑好了竹筐，付钱时多给了一块碎银，温和地笑道，多亏店家开着，否则不知道要去哪里买竹筛了。老板娘绽开一个惊喜的笑容，连连道谢。 娘， 一个小男孩绕过了屏风，光着脚哒哒地跑到了柜台前，怀里抱着个打开的盒子。 我可以从里面拿点钱吗？ 木头盒子里装着些小玩意儿，底层是碎银，还有几颗珍珠，大约是贵人遗落下来的衣服坠珠，一路跑过来哗啦啦作响。盒子里东西对他们来说显然是极其珍贵的。老板娘的脸色刹那间变了，抢过盒子宝贝地抱在怀里斥道， 作死哟，谁让你拿它乱跑啊。 他骂了孩子几句，伸手欲扣上盒子。慕瑶无意中低头一瞥，转身欲走的脚步霎时顿住了。怎么了？柳福一一回头，就看见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盒子里，脸色有些发白。瑶儿。慕瑶几步走过去，有些失态地看着竖着贴在盒子边上的一张纸。黄纸只露了个角，角上画了个有些褪色的复杂图腾。柳福一顺着他的目光看了半晌，反应过来，那个图案。他伸出手指着盒子， 那个，我可以看看吗？ 老板娘望着他，狐疑地将那张牛皮纸抽了出来，原来是有厚度的，是个信封。信封显得有些年头了，边角黄而脆，透着光，好似干枯的树叶。慕瑶的眼睛紧紧盯着信封上画的图腾。 这是我穆家的符号。 啊？老板娘眯起眼睛，似乎是想了半晌。 你姓穆吗？ 穆瑶抬起头急切道， 是，我是穆家现在的家主，我叫穆瑶。 不。老板娘摇了摇头， 不认得你。 她费力地想了半天， 这封信是让人退回来的，大概六七年前，有一个姓白的外乡女人，长得很漂亮，她在这里转了好几天，似乎是在找什么人。他听说我家男人在码头做工，可以托人带信，就在我这里呀、写了两封信，一封送给姓穆的，一封送给姓白的，大概是娘家吧。姓白的，这个。 他指着信， 没送出去，送信的人又给退回来了。退回来的时候啊，他已经走了。我本想打开看看，可是打不开，便一直留着。 信上的穆家标志既是震慑也是封印，留住了信封，内容绝密，不可为外人所知。六七年前，岂不就是灭门前夕？白锦竟然在那个时候来过无方镇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